街头，一阵小雨，风轻也万种，尽情享受风雨，快乐无穷。记得你我依偎在风中，记得你我沐浴在雨中，往日恋情多么美丽朦胧。那淅沥沥淅沥沥丝丝小雨洗去我烦忧，那呼啦啦呼啦啦阵阵微风吹醒爱的梦。挽着微风漫步在街头，披着小雨风轻也万种，尽情享受风雨快乐无穷。阵阵微风吹醒爱的梦，挽着微风漫步在街头，披着小雨风轻也万种，尽情享受风雨快乐无穷。